988制作。 你是门家族的主事，永远是主事，你要保护门家族，首先就要保护自己。 主事？主事是什么来的？ 魔法世家。 编剧罗冰心，第十二集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友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善意言，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，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有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被染上着凉液，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，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，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，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青衣他们拿着手段毁我终身幸福，我为什么还要对你们仁慈啊？是我妒忌雪姐和管家仔有关系，难道我对管家仔，难得管家仔不嫌弃我，我们就一于心连心打击慕容雪。 结咗婚之后，你的命运就由我来安排，你一定会好幸福。 由细到大，个个人都说我好靓，啲男人啊，个个都想得到，但我就偏偏就系中意一个人，点解净系中意一个人咁死蠢啊？ 咁我够唔够格做你嘅白马王子啊？一万嘅白马王子啊？ 系。你好熟口面啊，我哋系未识噶，盘姑，我 feel 到你咧一直望住我，我中意你够酷，就拣你。自己翻嚟， 乜仲有人陪你翻嚟咩？ 我冇，我噏下啫。 含咗啦，雪小姐， 发生咩事啊？ 清咗啦，叫你快出去大厅啊！发生命案啊！ 边个死咗啊？ 系主师。 慕容少死咗？ 系主师嘅丈夫啊！ 哨牙强。 我咁大胆，竟然走嚟慕容家搞事杀人啊！ 杀一仲系主师嘅丈夫添啊！ 世昌，我哋呢处守卫咁深严，照计外人冇咁容易入到嚟噶。 青衣怀疑系自己人做， 咩人咁阴质啊？三眼强低 B 又冇杀伤力，咁都杀得落手？ 未系，除非有目的啦。 一定要尽快捉到个凶手，如果唔系传咗出去，会影响慕容家族嘅声誉。 系。 你唔好下爬轻轻啊，世昌！近排你好似鬼上身咁，办事不灵啊！ 敖管家份人咁精明，相信都识得分轻重嘅。 岂有此理！佢三个女人句句有骨。分明有心为难，高明，高明， 吓、啊， 你成朝心神恍惚，有事啊？ 冇，我喺树林， 凶手点解要杀瘦牙强啫嘛？正如琴长老话斋，佢真系一啲杀伤力都冇。 佢点会冇杀伤力？佢系主师嘅丈夫。 昌少嘅意思系，凶手就系因为呢个身份而杀瘦牙强。 希望我冇估错。 凶手杀瘦牙强系因为慕容少。 果然系话头醒未？我真系揾唔到咩原因杀手要杀瘦牙强，或者系我谂多咗。 咁亦都唔排除系误杀嘅，又或者瘦牙强见到啲唔应该见到嘅嘢， 所以杀人灭口。 我都系估估下咋。 无论点，暂时唔可以俾慕容少知。 昌少啊，主师冇可能成世住喺敖家噶。 我娶咗佢咪有可能啦？ 你娶主师？ 你个眼神好复杂、啊。 你娶主师知唔知有咩后果啊？主师啱死咗老公啊！ 高明，我当你兄弟先坦白同你讲。经过一段时间嘅相处，我发觉我自己中意咗阿少。 你会唔会系一时间同情佢啊？ 我之前都系咁谂，不过终于都证实咗我系中意佢，或者可以讲我哋日久生情。 我哋，你即系话主师都知道你中意佢？ 佢啱啱接受咗我，就发生咗三下强被杀嘅事。在我们眼前的路越来越难行，我有预感有人会对阿少不利、啊、可惜我只有魔法没有超能力。 昌少，你怀疑什么人杀瘦牙强、啊、 你和我都心里有数。 我只是知道不关雪小姐的事、 啊、为什么你这么说？ 她偷偷走出去喝酒，被人抬回来，这样被我撞见。 你今天好怪、啊、不让我走出敖家，跟着望着我的眼神又这么怪的。你 是我有预感你今天会亲自下厨煮东西给我吃，估不到你煮东西的手势都挺不错。 玩一下煮饭仔都还可以呃下你的，煮大餐就失礼人了。 我不嫌弃就行了，你已经给了我惊喜了，我想着娶了你回来之后就养肥你。管家仔厨艺唔掂，点箍得住主师太太嘅位？ 我真系好想同你调换身份，你做主师，我做主师，主食嘅主。 主师个位从来唔传俾外人。 咁你入赘就系慕容家嘅一份子，如果我哋有机会喺埋一齐， 我哋而家唔系喺埋一齐咩？ 我哋而家系偷偷摸摸。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堂堂正正地向外公布我们之间还有一个瘦牙强。 这个人已经不存在。 你不嫌弃我，还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得到无限的温暖，即使是很短暂，但在我人生中是最美好 的。那你和司马少棠的感情？ 我所认识的司爷杰并不是司马少棠，无可否认我曾经被他的真诚打动过，但可惜啊，开始和结束都是一刹那，感情不深，再加上知道他的真正身份和目的，我已经没再想这个人。 少，我对自己有信心， 幸福不是你说要捉住就可以捉住，是不是因为我一个极阴之人，幸福硬是这么短暂？ 我会打破你的宿命、 嗯、 我一定可以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友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事依然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。 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？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。你没有共我踏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。头发未染上，着凉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。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？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，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？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崔少，你唔使揾啦，主师翻咗去无龙家 吓，几时嘅事啊？点解唔同我讲声啊？ 佢净系话，佢身为主师，既然发生命案，就应该企出嚟解决。 解决？被斩上羊入虎口？ 崔少点解咁讲啊？ 如果系青衣班人做嘅，好明显系想把阿少上台，甚至乎系屈佢谋杀亲夫。 冇咁离谱系嘛？ 呢三个女人有乜嘢做唔出？ 就算系都唔关雪小姐嘅事，佢根本唔喺屋企。 要杀人，唔使亲自出手嘅。青儿，我想见主师。 你咁急找我，就是为了这个原因？ 是， 我都想找他。 主师说回来无用家的。 主师，你眼中只有个慕容绍， 我们都没见到他，会不会作贼心虚又走了去？ 作贼心虚的是另有其人。 你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敖世昌，我们要结婚的了，你下提住那个女人算是怎样？ 由始至终我没答应过跟你结婚。 你而家有事好失礼你咩？你唔好唔记得，你只系个下人嘅仔。阿雪肯同你结婚，你只逃个死罪啫。 青儿，点解你咁着紧我同阿雪嘅婚事，反而唔着紧主师嘅生死？唔通你一早就知道主师系边？唔好唔记得，主师系主宰慕容家族命运嘅重要人物。 以前就系、是、慕容绍，真系个废人。 你太过分， 你过分至啱啊！喺你眼中啊，我哋仲系唔系长老？你咁样同我哋讲嘢， 我谂而家揾主师要紧啊！ 我哋都揾紧佢，你哋唔系夹埋做戏系嘛？ 唔系啊，青长老，主师今朝讲明翻嚟无人家噶， 佢都唔系第一次偷走噶啦。 佢冇必要偷走， 佢心虚，佢嫌弃哨牙强，所以杀人灭口。 我一早就知道你会将罪名赖喺佢身上，慕容雪，你呢个女人太可怕，我系唔会娶你噶。慕容魔法， 停手啊！ 我要回慕容家， 我们的手提电话回到西安，有话等于无。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联络你。 猫丁洛斯和司爷杰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，我很久没开手提。 司马小唐在你心目中真的这么可怕？ 只得行到我们是敌对，不可能是朋友。 但你仍然是我最关心的红颜知己。 红颜知己，这个应该是丁洛斯。 Smile， 我是慕容绍，是慕容家族的主师。一向以来，慕容家族和司马家族都是死对头，以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不适宜再见面的。 你大难临头，我不可以不理的。 大难临头？你说得这么严重，会吓人的。好彩我是主师，头上有道光环，天不怕地不怕。 死撑是没用，在世岸只有我和慕容千人有超能力可以预知未来。 你信我啊，我唔会系你嘅敌人，我会帮你噶。 好多嘢都会随住环境改变。既然你有超能力，应该知道我结咗婚，而且仲啱啱死咗老公，我已经唔系以前嘅 smile 啦。 我感觉到你有危险，所以先至冒险去揾你。邵亚强嘅死唔系咁简单噶。 我知道，管家仔佢会保护我，有佢喺我身边，我乜嘢都唔惊。 你中意咗敖世昌？ 系，司马少棠，我希望有一日我哋会成为真正嘅朋友。 好啊，你唔好逼我出手啊！ 我已经系你嘅人啦，你仲嚟揾佢？司马家族同慕容家族永远都唔可以妥协，除非你死咗啊！ 你好啊！我知你帮紧佢哋杀人，日日利用紧你噶咋？ 你俾佢迷住就真啦！ 哇！ 你哋唔好再为咗我自相残杀啦！我中意敖世昌，会同佢结婚噶。 慕容少，有你冇我？ 多谢你救咗我同表哥。 估唔到堂堂一个司马家族嘅主事，竟然会为咗个女人落得咁嘅下场。又话司马少棠几叻几威，喺我眼中只不过一个软脚蟹。 司马魔法去到最高层次系唔可以分心噶，但系表哥每次练到一半都系因为分心而停止。头先因为表哥听到慕容少讲中意敖世昌，伤心之余，所以功力大退，你只有机可乘咋。 打伤司马少棠人唔系我， 唔 系敖世昌， 但我见唔到佢， 佢嘅魔法已经到咗呼风唤雨嘅最高层次。 吓、啊，咁又杀慕容少，咪难上加难？ 你依照我吩咐去做，慕容家族同司马家族就系我哋噶啦。 咁我哋之前嘅协议，你唔会反悔啊嘛？ 唔会反悔，我哋有共同嘅敌人。 慕容少，你一定要死。 好感动。 嗯，我都未多谢你，你就话感动。 你咁大声讲你鍾意我，令到我好感动。 情况危急，乱噏咋嘛。 面都红晒啦，仲揞住良心讲嘢。 我冇事㗎啦，我想走。 走？你唔当呢处系家？ 我要光明正大咁行入你哋敖家嘅门。 邵亚强嘅死同今日发生嘅事都对你好不利。 我死过翻生都唔知几多次，可能我系主师，慕容家族嘅祖先会保护我，仲有你，所以我决定咗，即使前面系死路一条，我都要行去。 你哋好大胆、啊，未得我同意，竟然开家族会议。 我哋一致认为，你已经冇资格坐主司嘅位。 哼，咁边个先有资格坐啊？慕容雪， 哼，论外形、论魔法、论智慧，阿雪都系理想嘅人选。 我哋有两大理由要你落台。一，你结婚已经有段日子，仲未有 BB。咁即系证实你系极阴之人，极阴之人即系不祥人，照你未出世就要处死，你好彩有个好爸爸啫。第二个理由，邵亚强嘅死，即使唔系你亲手杀佢嘅，亦都系你黑夫黑死佢嘅。 见到嘛，你真系唔得人心啊！ 克夫不长忍，你哋西安人啫，唔系啱啱掘出嚟嘅兵马俑啊嘛？当初系你哋夹硬要我翻嚟坐主司嘅位，而家又话我系不长人克夫，呢个世界系有王法噶，烧牙强唔可以白死，我哋要报警， 传咗出去慕容家族仲有定企嘅。在慕容家族的家规里面写明，主司无能，长老者有权执行任务。自从慕容绍回来之后，慕容家族的生意和声誉都大不如前，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是极阴之人，破坏我们的风水。 如果我可以证明慕容绍不是极阴之人呢？ 你凭什么出声啊，青姑姐？ 那你又凭什么出声啊？ 凭我是慕容家大小姐。 你是不是慕容家大小姐？青衣最清楚。 魔法世家第十二集，导演关瑞琼，配音罗冰心，敖世昌、陈川辉饰演，慕容绍、连杰明饰演，慕容雪、梁金玉饰演，慕容清、孟兰饰演，谷明、叶宝胜饰演，司马少棠、郑其元饰演，慕容琴、张杰维饰演，丁洛斯、罗佩良饰演。 将来年月如何在境内磨练，照出镜。